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十集。秋意应了一声，萧曼大概是想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但他懒得多解释。路过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时，萧曼突然停了车，扔下一句等我几分钟，就下车进了超市。秋意皱了皱眉，看看时间，今天回家比平时晚，老爸不知道睡了没有。虽然老爸自己也能上厕所上床睡觉，但他还是习惯回去帮老爸弄好。过了一会儿，肖曼拎着个袋子从超市里出来了，上车之后把袋子往他面前一递。 那送给你弟弟的，这会儿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了，小孩应该都爱吃巧克力吧。 哦，谢谢曼姐。 谢什么呀，员工亲属生日送份小礼物很正常。 回到家的时候，老爸屋里的灯已经关了，秋意轻轻推开门，老爸已经躺在了床上。 我睡下了，你赶紧睡吧啊。 嗯。 秋意还是进去把老爸的被子整了整，才拿着遥控车回了自己屋。秋燕今天很老实的睡了，不过秋意摸黑拿衣服的时候，他还是听到了动静，醒了过来。 哥哥。 睡你的。 是我的礼物吗？ 不老实睡觉，什么礼物都没有。 秋意脱了外裤，把小车的盒子拆了，拿出车放在秋燕身上。 随便看看，明天再玩吧。 啊，车。 睡不睡？ 睡。那你明天陪我去玩吗？ 好好睡觉，我就陪你玩。 秋意从书柜里随便抽了本书，坐到桌子旁边。刚翻开书，就看到了桌上放着的笔。 哪来的？ 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哟，你都有朋友了呀？我以为你只有同学和邻居呢。这笔不便宜啊。你这朋友给你买礼物，他家里知道吗？ 我朋友不是小孩，他跟你差不多大吧。 跟我差不多？哪认识的？ 街上。他人挺好的，他过几天要比赛了，还让你带我去看呢。 比赛？什么比赛啊？ 网球比赛。哥，你会带我去吧？ 周末就能带你去。网球比赛？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大虎子。 秋燕似乎已经看出秋意的不快，他又想讨好似的小声说了一句。 他说妈妈好漂亮。 你带这人回家了？ 秋意猛地站了起来，秋燕哆嗦了一下，迅速拉过被子把脑袋埋了进去。 哥哥，我错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 连家在哪都让人知道了，人家还需要知道你名字吗？ 我错了，哥哥，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秋意没说话，转身快步走了出去，推开了老爸那屋的门。秋意站在床头，弯腰看了看老爸的脸。 秋燕今儿带人回来了？ 啊，带了个朋友。那个，你是不是骂他了？ 还没，一会儿再收拾他。那人叫什么名字？干嘛的？你都弄清了没？ 干嘛的不知道，看着就是个学生，还穿着运动服，在家待了没多久就走了。你弟高兴的不行，我就没多问。 叫什么名字？ 大虎子。 您还真是秋燕他亲爹。 哎呀，你也别老这样，管秋燕管那么严。他才8岁，一个小孩。他 爸不是我严，我平时都不怎么在家， 家里就你和秋燕，正宗老弱病残，你俩战斗力加一块再乘以10，也就够我一手指头的。这么随便带个街上认识的人回来，连名字都不知道，你说我能放心吗？ 爸，对不起你。 你有劲没劲说这个？行了，你睡吧。 回到自己屋的时候，秋意看到秋燕已经没在床上了，就穿个背心裤衩冲墙站着，低着头。听到他进来，偏过脑袋悄悄瞅了他一眼。秋意拿了件小外套披在秋燕身上，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你跟大虎子怎么认识的？ 街上聊天认识的。 然后你就领家来了？ 没有，我打电话给他聊天，他听说我生日就过来了。 打电话？用爸的手机吗？ 嗯。 秋意到客厅里把老爸的手机拿了进来。今天只拨了一个电话，是个没存过的手机号。他把号码记在了自己手机上。秋意在秋燕身边蹲下，搂了搂他。 二宝同学，我跟你说过，不要随便带人回家，不要在街上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对不对？ 我错了。 秋燕的眼泪从脸上滑了下来，一颗接一颗的挂在下巴磕上。秋意用手指勾了勾他下巴上的泪珠。 嗯，这么着吧，下回你要还想带这个大虎子回来，周末我在家的时候带，怎么样？我也见见你朋友。 哥，你带我去看他比赛就能见到了。 那得是周末我才有空。去洗脸睡觉。 还有两天比赛，这站比赛在本市，不用往外跑。边南挺失望，不过万飞莫名其妙很兴奋。场地适应训练的时候，万飞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个劲儿往边南反手抽。万飞吼着抽了一拍，下一拍接着吼， 反手，帅，漂亮。 神经病。 边南小声骂了一句。看台上不少工作人员还有小姑娘。按说他们比赛训练什么的，被小姑娘围观是常事。万飞这反应有点让他受不了。训练完了换衣服的时候，边南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今儿吃屎了吧，这么兴奋。 吃了，下回给你匀点啊。 就你这样的，徐瑞瞎了眼都看不上。 哎，话不能说这么满啊。知道为什么我心情好得跟吃了屎一样吗？ 看出来了，他答应来看你比赛了。 没错。 万飞一拍巴掌，拎起球包往背上一甩，一路乐着出了休息室。万飞对徐蕊是真喜欢，而且特别持久，到今年夏天都该满一年了。跟边南不同，边南对张小荣已经能算是破天荒了，但自打那天在步行街把他甩下之后，就没再搭理过。张小荣发过来的几条试探的短信，边南一条也没回过。没兴趣了，这是他分析之后给自己找出来的理由。所以比赛当天，万飞拍着他的肩说，这种期待的感觉你不明白的时候，边南很诚恳地点了点头。可期待归期待，万飞快上场的时候转圈往看台上瞅，也没看到徐蕊的人影。边南也跟着瞅。 确定答应你了？ 确定啊。我靠，他该不会连个小孩都不如吧。 边南没说话。二宝倒是来了，坐在看台第一排，刚还特别起劲地冲他挥了手。之前二宝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是他哥带着他到体育场了。不过这会儿他也没工夫仔细看二宝身边到底哪个是大宝。万飞的情绪明显有些低落，跟之前适应训练时吃了屎的状态天差地别。 估计是迟到，姑娘不都这样吗？不迟到半个小时显不出她是女的。哎，一会儿就来了啊。 嗯。 边南和万飞的比赛同时两个场地进行，这次的积分少，没有太牛逼的选手。边南对自己的比赛没什么担心，开场之后发现对手挺弱，他打得还算轻松。倒是万飞的情绪让人不放心，中间休息的时候他看了看万飞那边的比赛，对手并不强，以万飞的水平比分有点难看。 我傻子。 边南擦擦汗，小声骂了一句，他的确是不太能理解万飞因为一个徐蕊就直接影响了发挥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你喜欢我，你不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这些东西并没有多么能让人放不下的，换成个爱字就直叫人生死相许，更不靠谱。老爸对林阿姨很好，看上去挺情深深雨蒙蒙的，但扭头就能跟老妈滚到一块儿，号称真爱还差点离婚，最后真爱也就那么回事，再扭头还是滚回来林阿姨身边其乐融融。至于老妈，那更没什么可说的，尽管老妈也强调过真爱，也为老爸自杀过。真爱还真是不值钱，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些人居然都能收放自如。 边南喝了口水，收回了思绪。秋意坐在体育馆外面的长椅上，看了看一直坐在他旁边的徐蕊。 你不是来看比赛的吗？ 算是吧，不过应该还没轮到他吧。 徐蕊笑笑，弯腰揉揉自己的脚踝。 疼死我了。 秋意没说话，站起来到旁边的超市里买了两根冰棍递给他。 哎，冰敷一下吧。 哦。 徐蕊大概是因为来晚了着急，从公车上跳下来的时候姿势太别扭。秋意一开始差点以为他是被人推下来的，脚刚着地就拧着劲儿，一屁股坐地上了。秋意本来不想管，但徐蕊一抬头直接喊了他名字，他只得过去把徐蕊拉了起来。 哎，这阵儿你没跟小荣联系啊？ 没。 是不是吵架了？ 我跟他有什么可吵的？ 也是，他平时那么臭的脾气，在你面前没一句话高声的。